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威尔夫夫人说， 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 威尔夫说，是真正的原因，夫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我父亲的为人。 这就不可思议了。 威尔夫夫人说， 我倒很想知道，伊皮奈先生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竟会惹起你父亲的厌恶。 好，我相信，我倒是认识弗兰什·伊皮奈男爵先生的。基督山伯爵说，他不是由查理王十世封为伊皮奈男爵的奎斯奈尔将军的儿子吗？就是他，威尔夫说。但据我看，他倒是一个很可爱的青年呢。本来是嘛，所以我相信诺铁先生只是找一个借口来阻止他的孙女儿结婚而已。老年人对于他们自己所爱的事物总是这样自私自利的。但是基督山伯爵说，您可知道这种憎恨的来源吗？哈，真是谁知道呢？或许那是某种政治上的意见吧。加夫和伊皮纳男爵都是大风暴时代的人物，但我对于那个时代只看见了最后几天。威尔夫说，令尊不是一个拿破仑党吗？我好像记得您告诉过我这一类的事情。基督山伯爵说，哦，加夫是一个实实足足的雅各宾党。威尔夫说，他的情绪不自觉地脱出了审慎含蓄的范围。拿破仑在他的肩头披上了一件上亿元的长袍，但那只是改变了他老人家的外表，毫未改变他的内心。当加夫有所计谋的时候，他倒不是为皇帝设法，而是打击波旁王室。因为诺铁先生有这种特点，他从来不做任何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计划，而是力争其可能性。他用山岳党那种可怕的原则来实现这种可能性。山岳党干起事来是从来不畏缩的。嗯，基督山伯爵说，我也是这样想。诺铁和伊皮南先生的私人接触是基于政治关系。伊皮南将军虽然曾在拿破仑手下服务过，他不是还保存着保王党人的思想吗？大家虽然以为他是忠于皇帝的，但他不是有一天晚上在离开拿破仑党分子的集会的时候被人暗杀掉的吗？威尔夫带着几乎近于恐怖的表情望着伯爵。我弄错了吗？那么基督山伯爵说， 不，阁下，事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样。 威尔夫夫人说， 威尔夫先生就是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才想到要用爱的红丝把这两个顶头冤家的孩子凑合在一起。 好，这是一个崇高仁慈的念头，基督山伯爵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赞美这种思想。弗兰蒂·威尔夫小姐变成弗兰什·伊皮南夫人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威尔夫打了一个寒颤，他望着基督山，像是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话的真意。但伯爵完全击败了威尔夫检察官那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不让对方在他习惯的微笑底下发现任何东西。弗兰蒂损失了他祖父的遗产，虽然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威尔夫说，但我并不以为那件婚事会因此受阻。我不相信伊皮南先生怕受着金钱上的损失，那笔钱是牺牲了，我当恪守我的诺言，但他将来会知道我这个人或许比那笔钱更有价值一些。而且他知道弗兰蒂以他母亲的财产而论本来就已很有钱了， 外祖父母圣米兰先生和夫人又很钟爱他，他们的财产将来十拿九稳的也由他来继承的。 弗兰迪这样爱护诺迪亚先生，其实他的外祖父母倒也值得这样爱护的。 维尔福夫人说， 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要到巴黎来了。弗兰迪在受了这次耻辱之后，实在犯不上再继续把自己像活埋似的和诺迪亚先生圈在一起了。 伯爵听了这一篇自私心受伤和野心失败的话，感到很满意。但在我看来，伯爵说，在讲下面这几句话以前，我必须先请求您的原谅。假如诺铁先生因为弗兰蒂小姐要嫁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的儿子而取消了他的继承权的话，他不能有同样的原因错怪那个可爱的埃德瓦呀。 对呀， 威尔夫妇人用一种无法形容的音调说， 这是不公正的，可耻的不公正。可怜的埃德瓦也像弗兰蒂一样是诺迪埃先生的孙儿女，并且埃德瓦是这一房人传宗接代的嫡嗣。可是假如弗兰蒂不嫁给弗兰士先生的话，诺迪埃先生就会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弗兰蒂一个人。其实弗兰蒂即使得不到诺迪埃先生的遗产，他都比他弟弟富有三倍呢。 这一下突击成功了，伯爵听了不再多说。伯爵阁下，威尔夫说，我们不再以我们的家庭不幸来款待您了。不错，我家的财产要送去给慈善机关，家父要毫无理由地剥夺我的法定继承权，但我依然很满意，因为我知道我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我以前曾答应伊皮南先生可以收用这笔款子的利息，这句话我可以使他实现，即使我因此把我自己弄得贫困到极点。 但是 维尔夫夫人把话头拉回到他脑子里不断想念着的一个念头上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件不幸的事情通知伊皮南先生，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动取消他和威尔夫小姐的婚约，那或许倒更好一些。 哦，那就太糟了，维尔夫说，太糟了。基督山伯爵也说，当然了，维尔夫说，他把语气缓和下来，一件婚事谈成后再破裂，对女方的名声总是不利的，而且我本来希望消灭旧时的谣言，这一来他立刻又会活跃起来了。不，这种事情是不行的。假如伊皮南先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男子，他要得到威尔夫小姐的心只会比以前更坚决，除非他被贪念所激动，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同意威尔夫先生的意见。基督山伯爵把眼睛盯住威尔夫夫人说，假如我够得上交情可以给他忠告的话，我会劝他把这件事情立刻弄妥当，使他绝无反复的余地，因为我听说伊皮南先生正要回来了。我敢保证，假如这个计划成功，维尔夫先生的名誉一定会大振。检察官维尔夫先生站起身来，很高兴这个建议，但他的妻子却微微有点变色。我正想如此，我一定接受像您这样一位顾问的指导，他伸手给基督山伯爵说，所以我们大家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只当作没有发生过，我们的计划没有改变。阁下，伯爵说，这个世界虽然不公平，但对于您的决心一定会很高兴，您的朋友将以您为荣，而伊皮南先生即使威尔夫小姐嫁过去的时候一点嫁妆都没有，哦，那当然是不会的，她也会很喜欢，因为她知道从此进入了一个能不惜牺牲来守诺谏约的家庭。说完这几句话，伯爵就站起身来预备告辞。 你要走了吗，伯爵阁下？ 威尔夫夫人说，我很抱歉，我必须得走了，夫人，我此来的目的 只是来提醒你们星期六的那个约会。 您怕我们会忘了吗？ 您太好了，夫人，但维尔夫先生常常有这么多紧急的事务要办。 我的丈夫已经答应过了，阁下。 维尔夫夫人说， 您知道他说过的话，即使在有百失而无一得的时候，也是不肯失信的。现在他有百得而无一失，当然更要坚守诺言了。 您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府上请客吗？不，基督山伯爵说，所以那显得您更赏脸了。是在乡下？在乡下？是的。在哪儿呢？那么离巴黎很近吗？是不是？非常近，出城只一法里半的路，就是阿多尔。在阿多尔？维尔夫说，不错，夫人曾告诉过我您住在阿多尔，因为他是在府上的门前得救的。哦，对了，您住在阿多尔的哪一部分呢？方丹街。方丹街？维尔夫用一种急切的口吻喊道，门牌几号？28号。哎呀，维尔夫喊道，那么圣米兰先生的房子就是卖给您的吗？他属于圣米兰先生的吗？基督山伯爵问道。 哦，是的，您相不相信伯爵阁下？ 相信什么？ 您觉得那所房子很动人是不是？ 我觉得它很可爱。 哦，我的丈夫却从来不愿意到那里去住。 真的？基督山伯爵答道，那就是您的偏见了，阁下，那对我是不利的。我不喜欢阿多尔那个地方，阁下。检察官威尔夫努力控制住他自己说，但我希望您的成见不至于发展到剥夺我和您相见的愉快吧，阁下。基督山伯爵说， 伯爵阁下，我希望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尽力设法来就是了。 维尔夫结结巴巴地说。哦，伯爵说，我是不接受任何借口的，星期六6点钟我等候您，假如您不来，我就以为因为我怎么能不这样想呢，我就以为这座20年没人住的房子一定曾产生过某种阴森可怕的传说。啊，我会来的，伯爵阁下，我一定来。维尔夫急切地说。谢谢您，基督山伯爵说，现在必须请你们允许我告辞了。 哦，对了，伯爵阁下。 维尔夫夫人说， 您刚才说非走不可，我想您大概还要把原因讲给我们听，但后来讲到别的事就把您的话打断了。 老实说，夫人，我自己也简直不知道我究竟敢不敢把我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告诉您。 告诉我吧，没有关系。 哦，那么我是要去，我本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看一样有时我对他沉思默想几分钟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一所急报房。现在我已经把我的秘密讲出来了。 一所急报房？ 维尔夫夫人重复道，是的，一所急报房，我常常在小丘顶上看到的，在阳光底下，他那黑色的手臂向四面八方伸出去，老是使人想到那是一只甲虫的脚爪。老实告诉你们，我每一次注视他的时候就不免要发生种种感触，因为我心里不禁想到，我每一次注视他的时候就不免要发生种种感触，因为我心里不禁想到，在急报线的一端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他凭着一种万能的意志力，用那些古怪的信号划破长空，把他的意思传达给900法里外坐在那一端桌子前面的人。我还以为在那灰色的云和蓝色的天空所造成的背景上可以看到那些破空前进的怪信号，于是我就想到天神、地灵、鬼仙，总之想到种种玄妙的神奥力量， 直到我自己对于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放声大笑起来。我从来不想去对这些有黑色长脚爪的大昆虫做较劲的观察，因为我老是怕会在它的石头翅膀底下碰到一个极其庄重、极其愚阔、脑子里装满了科学、玄奥和魔法、充作守护神的小人。但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每一所急报房里的工作人员只是一个年俸1200法郎的可怜虫，他成天的不像一位天文学家似的研究天象，也不像一个渔翁似的凝视水波，甚至连观望四周田野的权利都没有，而只是注视着离他14-15法里以外的一个同类人。所以我就发生了好奇心，想去仔细看看这种活的蛹，去观察它从它的茧壳底下扯动这一条丝或那一条丝来和其他的蛹联络。 所以你要到那去一次？ 是的。 您预备去参观哪一个急报站？内政部的还是天文台的？ 啊，不，我对于这件事倒情愿保持无知状态，要是到那儿去，就会有人强迫我来懂得它，把他们自己都不懂得的东西勉强解释给我听。不，真的，我希望把我那个关于昆虫的幻想完完整整地保存着。我只要见一见那些一知半解跟我自己差不多的人就得了。所以我不去参观内政部或天文台的急报局，我所要找的是旷野上的一个站房，那儿我可以找到一个蛰伏在他的高阁里的老实人。哦，您是一位奇人，威尔夫先生说。您觉得我去研究哪一线好呢？现在最忙碌的是哪一线？您是指西班牙线？是的。您要不要弄一封给部长的介绍信，让他们解释给您听？不，基督山伯爵说，因为我先前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并不想了解它。一旦我懂得了它，我脑筋里的急报这两个字就要不存在了，它将只是一种自甲地到乙地的秘密信号通信法。而我却很想保全我对于那只黑脚爪大蜘蛛的全部崇敬。那么去吧，因为在2个小时以内天就要黑了，您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糟糕，您说的我心慌起来了。哪一个站房最近？到巴荣那去，那条路上的。是的，到巴荣那去的那条路上的。虾地荣的那一站最近。虾地荣的那一站再过去呢，我想就是蒙德雷特了。谢谢您，再会。星期六我把我的观感告诉你们。伯爵在门口遇到了那两位公证人，他们刚刚完成那件剥夺弗兰蒂继承权的工作，自以为已经干了一件一定可以提高他们声望的工作。基督山伯爵驱车出恩弗城，踏上到奥尔良去的大路，但并不如他所说的在当天傍晚，而是在第二天早晨。经过利纳斯村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受给四射的急报站前面停下来，却径自直达蒙德雷塔。蒙德雷塔大家都知道，就是蒙德雷平原的最高点上。但伯爵在山脚下下车，开始循着一条约莫18法寸宽的小径弯弯曲曲地上山。一到山顶，他发觉自己已被一道篱笆挡住，篱笆上挂着绿色的果实和红色白色的花朵。基督山伯爵寻觅篱笆上的门，不久他就找到了。那是一扇小小的木门，用柳条做成的铰链，用一条绳子和一枚钉子做的大扣。伯爵不久就懂得了它的机关，门就开了。他于是发觉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约莫20法尺长和12法尺宽的小花园里。花园的这一面是篱笆，上面挖出一扇我们称为门的那种巧妙的机关， 另一面就是那座爬满了常春藤和点缀着野花的古塔。看他这种满脸皱纹、盛装艳饰的样子，倒像是一位等候他的孙女儿来向他拜寿的老太太。然而，假如像古谚语所说的“墙壁也有耳朵”的话，他却可以讲出好几件可怕的悲剧。这恐怕是谁都想到的。花园里有一条红色的石子小径，两旁夹着已生长了许多年的茂密的黄杨树，其色彩和风格，我们当代的大画师德拉克罗斯看了心里一定会很喜欢。这条小径做八字形，所以在一个只有20法尺长的花园里，它弯弯曲曲地造成了一条60法尺的走道。万花女神弗洛薛林要是看到了这块小小的园地，准会满面含笑，觉得在这里受到了旷世未有的崇敬。的确，在那形成花坛的20株玫瑰花上，没有哪一株停有一只苍蝇。那些繁生在潮湿的土壤上专门毁坏植物的绿色昆虫，这里也一只都看不见。可是这并不是说花园里的土不潮湿，泥土黑得像煤炭一样，树上的枝叶长得很繁密，这都说明土壤确实很湿润的。而且要是天然的湿度不够的话，还立刻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来补充，还得感谢那只埋在花园的一个角落的大水缸。水缸边上住着一只青蛙和一只癞蛤蟆。青蛙和癞蛤蟆是天生意气不合的，他们当然永远站在这只水缸的两对面。小径上看不到一根草，花坛里没有一茎油杂。这位园丁虽还未露面，但他经营这片小花园的苦心已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了。即使一位细心的太太也不会这样小心来浇灌他的天竺葵、仙人掌和植竹草。基督山把门关上，把绳子扣回到铁钉上，然后站定了，向四周看了一眼。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他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他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 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把门关上，把绳子扣回到铁钉上，然后站定了，向四周看了一眼。这位急报员一定是雇着园丁的，不然一定他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园艺家。他突然在一辆装满树叶的羊角车的后面踩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本来是佝偻着的，被他一踩就站了起来。于是基督山发觉，他面对着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男子。这个人本来是在摘草莓，把摘到的草莓放在葡萄叶上。他有12张葡萄叶和约莫同数的草莓，但因为站起来的时候太突兀了，草莓从他的手上滚了下来。好，您在采果子吗，先生？基督山微笑着说。哎呀，原谅我，先生。那个人把他的手举到鸭舌帽的边上答道，我没有在上面，您知道，但我也是刚下来的。别让我打扰你，我的朋友，伯爵说，继续采摘你的草莓吧，假如的确还有些没有采完的话。啊，我还有10个没有采摘下来，那个人说，因为这儿有11个，我一共有21个，比去年多了5个。但倒也并不奇怪，今年春天很暖和，而草莓要在天热才长得好。先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去年只有16个，而今年你看，已经摘了11个了。12、13、14、15、16、17、18，少掉了3个，他们昨天晚上还在这儿的。哦，先生，他们确实是在这儿的，我数过的呀，那一定是西蒙大娘的儿子把他们偷走了。我今天早晨看到他在这儿溜来溜去，啊，那个小混蛋在花园里偷东西，他都不怕吃官司。这件事严重吗？基督山伯爵说，但你也应该考虑到犯罪者的年轻和胃口啊。嗯， 哦，当然喽， 那园艺家说，但那并不能减轻我的不高兴啊。但是先生，我再来道歉一次，我耽搁你了。您大概是一位官员吧？他胆怯地瞟了一瞟伯爵的蓝色上装。哦，呵呵，请放心，我的朋友，伯爵笑着说， 他可以随意把他的笑容变成这样可怕或这样慈祥，而这一次他的脸上是慈祥的。我不是视察官，而是一位旅客，是被好奇心带到这儿来的。我已经开始后悔来参观了，因为这要浪费你的时间的。 啊，没关系，我的时间是不值钱的。 那个人带着一个悲哀的微笑回答， 可是它是属于政府的，我不应该浪费它，但收过信号以后我可以休息一个钟头。哦，您看还有十分钟，我的草莓已经熟了，再过一天。哦，且慢，先生，您想睡鼠吃不吃草莓呢？ 哦，我想不会吧，基督山伯爵庄重地回答，睡鼠是我们的坏邻居，因为我们是不像罗马人那样把他们浸在蜜糖里吃的。 什么？难道罗马人把他们拿来吃吗？ 那位园艺家说， 他们吃睡鼠？ 彼得尼乌斯书上是这样写的，伯爵说。 真的？他们不见得好吃吧，虽然人们常常说肥得像一只睡鼠这句话。也怪不得他们肥，白天整天睡觉，到晚上才醒过来，通宵的吃。哦，听我说，去年我劫了四只杏子，他们偷去了一个，我劫了一只油桃，只有一只。哦，先生，他们爬到墙上，吃掉了半只，一只非常好的油桃，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比它更好的了。 您吃了吗？ 那是吃剩下的半只啊，您知道，味道鲜极了，先生。啊，那些先生从来不挑坏东西，就像西蒙大娘的儿子一样，他并不挑吃那些坏草莓。但是明年呀， 那位园艺家继续说， 我就要小心，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等草莓快要成熟的时候，即使我得通宵坐着看守他们，我也干。 基督山看够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样热爱的事物，正如每一种果子都有一种毛虫一样，而这个急报员所爱的便是园艺。伯爵开始来摘掉那些遮住葡萄受不到阳光的叶子，因此博得了那位园艺家的欢心。 哈，您是到这儿来看发报的吗，先生？ 他说，是的，假如不违背规则的话。 啊，不不， 那位园艺家说，根本没有什么命令不许看，而且看看也不会有危险，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我听人说，你们对自己所传达的信号也并不都懂的。 哦，当然了，先生，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一点。 那个人笑着说，你为什么最高兴这一点呢？因为那样我就没有责任了。 啊，那样我只是一架机器而已，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责任，别的就一概不必过问了。 难道我遇到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了吗？基督山心里自问，那就会把我的计划弄糟了。 先生， 那位园艺家瞟了一瞟日晷说， 啊，先生，十分钟快要完了，我必须回去干我的职务了，请您和我一起上去好吗？ 我跟随您。基督山走进这座塔，塔分三层，最底下的一层藏着园艺的器具，如铲子、水壶、钉耙都挂在墙上，全部家具都在这儿了。第二层是普通的房间，说得更确切些，就是那个人睡觉的地方。房间里有几样可怜的家具，一张床，一只桌子，两把椅子，一只陶瓷水壶，天花板上挂着一些干瘪的草本植物，伯爵认得那是干胡豆，其中有那位好人所保留的种子，上面贴着标签，贴得非常小心谨慎，好像他曾在植物研究所里当过植物学大师似的。要学会急报树得花很多时间吗，先生？基督山问。 啊，学会它并不要多久时间，只是工作太单调，厌烦极了。 薪水多少？ 1000法郎，先生。 少极了。 是的。 啊，但是你也看到的，我们是供给住的。 基督山望着房子，希望他不十分依恋他住的这个住处才好。他心里默念。他们走上三楼，这就是机包房了。基督山交替着观看那架机器的两条铁把子， 有趣极了，他说，但天长日久，您对于这种生活一定非常厌烦吧？ 啊，是的，最初不断地望着，望得我的脖子都酸麻了，但过了一年，我倒也习惯了，而且我们也有消遣和放假的时候。 放假？ 是的。 什么时候？ 有雾的时候。 哦，一点不错， 那实在是我的假日。我到花园里去下种、拔草、剪枝，整天杀虫。 您来这儿有多久了？ 十年加五年，我已经做了15年的机器人了。 您现在 55岁喽， 您必须服务多久才能请求养老金呢？ 哦，先生，得25年。 养老金有多少？ 100埃举。 可怜的人类，基督山伯爵低声说。您说什么，先生？那个人问。我说有趣极了。 什么东西有趣啊？ 您指给我看的一切都有趣。您对于这些信号真的一点都不懂吗？ 一点都不懂。 您从来不想去懂他们吗？ 啊，不，我何必要懂呢？ 但有几个信号是特地发给你的吗？ 当然喽。 那些信号您懂不懂？那是千篇一律的。他们的意思是，无新消息，可以休息1小时，或是明天。 这倒很简单，伯爵说。但看呢，你的通讯员不是在那儿发信号了吗？ 哦，真是。哦，谢谢您，先生。他在说什么，你懂不懂？ 懂的。 他问我准备好了没有， 而您回答呢？ 发一个信号，告诉我右手的通讯员我已经准备好了，同时这也就是通知我左手的通讯员，叫他也准备起来。 妙极了，伯爵说。 您瞧吧， 那个人骄傲地说， 5分钟之内他就要说话了。 那么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基督山对自己说。我还要不了那么多的时间呢。 哦，亲爱的先生，您允不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事，先生？ 你很喜欢园艺， 喜欢极了。 假如放弃这块20法尺长的草坪，给你一块2亩大的园地，你总高兴吧？ 先生，我可以把它改造成一座地上的乐园。 只凭1000法郎，你的生活过得很坏吧？ 哼，够坏的了。但还是活下来了。 是的，你只有一个很可怜的花园。 不错，这个花园不大， 而且非但不大，还充满着偷吃一切东西的睡鼠。 哈，他们是我的灾星。 告诉我，当你右手的那位通讯员在发报的时候，假如你不幸转了一下头，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就怎么样？ 我就无法传达信号了。 于是 因疏忽而不传达，我就受罚。 罚多少？ 100法郎， 去了你收入的1/10，真了不起。 哈， 那个人说。你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基督山说。哈，一次，先生。那次我正在给一棵玫瑰花接枝。 哦，假如你把它改变，用别的信号来代替呢？ 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就要遭革职，丧失我的养老金。 300法郎？ 是的，100埃举，先生。所以你看，我是不高兴做那一类事情的。 甚至一下子给你15年的工资你都不干吗？这是值得想一想的呀。 嗯，给15000法郎？ 是的。 先生，您吓坏我了。 这算不了什么。 先生，您在诱惑我。 一点不错，15000法郎，你懂吗？ 先生，现在让我来看看我右手的通讯员吧。 正巧相反，别去看他，来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什么？难道你不认识这些小纸条吗？ 钞票。 一点不错，一共15张。 这是谁的呢？ 你的。 假如你愿意的话，我的。那个人半窒息地喊道，是的，你的，你自己的财产。先生，我右手的通讯员在发信号了，让他去发。先生，你苦了我了，我要遭罚款的呀。他半窒会使你损失100法郎。你瞧，收了我的钞票对你是有利的。哎呀，先生，我右手的通讯员在重发他的信号了，他在不耐烦了。别管他，收了吧。伯爵把那叠钞票塞到那个人手里。这还不算数，他说，你不能靠15000法郎过活，我依旧可以保留我的职位。不，你的职位是要失掉的，因为你要改变那个通讯员发来的信号。哦，先生，你要怎么样？开一个玩笑。先生，除非你强迫我。我预备很有效地强迫你。基督山伯爵从他的口袋里又掏出一叠钞票来，这儿还有10000法郎。他说，加上已经在你口袋里的15000，一共是25000了。你可以用5000法郎买一块2亩大的地和一所漂亮的小房子，余下的20000可以使你每年收到1000法郎的利息。 一座有2亩地大的花园， 还有1000法郎一年。 哦，天哪！ 喂，拿了吧。基督山把钞票硬塞到他的手里。 我得做什么事呢？ 事情并不十分难。 但什么事呢？ 把这些信号发出去。基督山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3组信号，还有数目字标明发送的次序。喏，你看，这用不了多久时间。 是的，但是 做了这件事，油桃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有了。这一下突击成功了。那个人面孔涨得通红，额头滚下一颗颗黄豆般大小的汗珠，把伯爵交给他的那3组信号借一连二地发了出去，也不顾那右手通讯员表示出多大的惊奇。后者由于不懂其中的变化，以为这位园艺家已经发疯了。至于左手的那个通讯员，他一本正经地转达了那些同样的信号，于是那些信号就忠实地向内政部长传了过去。你现在发财了，基督山说。 是的， 那个人回答，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听着，我的朋友，基督山说，我不愿意使你产生丝毫后悔，所以相信我吧，我可以向你发誓，你没有损害任何人，你只是执行了天意而已。那个人望着钞票，把它抚摸了一阵，数了一遍，他的脸色发白又转红，然后他冲到他的房间里想去饮一杯水，但是还没有跑到水壶的那个地方，就晕倒在他的干豆汁堆里了。5分钟以后，这封新的急报到了部长手里，迪布雷吩咐套车急忙赶到邓格拉斯府上。 哎，你的丈夫有没有西班牙公债？ 他问男爵夫人。 我想有的吧。啊，的确，他有600万。 他必须卖掉它，不论什么价钱。 为什么？ 因为卡洛斯已从布日尔逃出来，回到西班牙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迪布雷耸耸肩膀， 竟想来问我怎么听到这个消息， 他说。男爵夫人不再问第二句话，她奔到她丈夫那儿，她丈夫立刻赶到她的代理人那儿，吩咐她不论价钱赶快卖掉。大家看到邓格拉斯抛出，西班牙公债就立刻跌价，邓格拉斯失掉50万法郎，但他把他的西班牙证券全部脱手了。当天晚上，消息报上登出这样一段新闻，急报局讯，前被监禁于布尔日之国王卡洛斯已逃脱，夜已越加塔罗尼亚边境回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民群起拥戴。那一天晚上，大家都不谈别的，只谈论邓格拉斯的先见之明，因为他把他的证券卖掉了， 又谈论这个证券赌客的运气，因为在这样一个打击之下，他只失掉50万法郎。那些没有把证券卖掉或收购邓格拉斯公债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破产，过了极不愉快的一晚。第二天早晨，《警示报》上登出下面这段消息。消息报昨日宣布卡洛斯逃脱，巴塞罗那叛变，此项消息毫无任何根据。国王卡洛斯并未离开博尔日，半岛亦在一片升平气象中。此项错误系由于雾中急报信号误传所致。西班牙公债立刻飞涨，涨是跌的2倍，把失掉本钱的和错过赚头的加起来，邓格拉斯损失了100万。当这个暴跌暴涨的怪新闻传来的时候，邓格拉斯正在他的家里。基督山伯爵对马西米兰·莫莱尔说，好，我刚才有了一个发现，可以用25000法郎去买的我愿意付10万法郎的东西。您发现了什么？莫莱尔问。哦，我刚才发现了一种把一个怕睡鼠吃他桃子的园艺家搭救出来的方法。阿多尔村那座房子的外表，初一看并看不出有什么富丽堂皇之处，想不到这会是那豪华的基督山伯爵的别墅。但是这种朴素的情调是符合房主人的心意的。伯爵曾确确实实地吩咐过，不许外表有任何改变。这一点，只要一看房子的内部，谁都会立刻明白。的确，大门一开，情景就改变了。博多西奥先生充分显示了他在陈设布置方面的风趣和执行的速度。从前安顿公爵在一夜之间把整条大马路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因此惹恼了路易十四。布杜西奥先生则在3天之内把一座完全光秃秃的前庭布满了白杨和枝杈纵横的大枫树，使浓荫蔽掩着房子的前前后后。房子前面通常是扮演在杂草里的石子路，但这儿却伸展着一条青草铺成的走道。这条青草的走道还是那天早晨铺成的，草上的水珠还在闪烁地发光。至于其余的一切，基督山伯爵也都有过明确的吩咐。他亲自画了一个图样给博杜西奥，明确标明每一棵树的地点以及那条代替石子路的青草走道的长短宽窄，所以这座房子已经完全改了样。波杜西奥都说他几乎认不得他了，因为他的四周都已环绕着树木。管家本来并不反对把花园也修整一番，但伯爵已明确地关照过，花园里的东西碰都不去碰，所以波杜西奥只能把他的气力用到另一方面，使后见室里楼梯上和壁炉架上都堆满了花。还有一点是最能显示出主人学识渊博、指挥有方、管家办事得力的，就是这座闲置了20年的房子，在前一天晚上还是这样凄冷阴沉，充满着令人闻之作呕的气味，几乎使人觉得好像能嗅到年深日久的气息。可在第二天，他就获得了生气勃勃的面目，散发出屋主人所喜爱的芳香，充满了和他心意的光线。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